现在把我全灌醉，那么的真，那么的深，却变成你最恨的人。嘿耶耶，我是带刺的玫瑰。前追， 最后的几行都是你的脸庞，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，爱情是摇晃的船，在向你靠岸。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有些当初会不一样，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。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甜蜜回忆悬挂走廊，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，用一辈子去收藏。 最后的几行都是你的脸庞，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。 爱情是摇晃的船，在向你靠岸。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有些当初会不一样，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。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甜蜜回忆悬挂走廊，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，用一辈子去收藏。当初会不一样，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。去

年轻就要释放，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。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，凡959听友进店试驾，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。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，试驾专线8030-8588。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，提供健身、游泳、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，前100名立减现金。报名地址：长阳奥利新都会，电话53799898。启辰驱动 M50V 全新上市，七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， 国产的价格，合资的品质，关键是大哟。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，电话03123669210。 今天是5月21号，小满。四月中，小满者，物至于此，小得盈满。这是全国北方地区麦类等夏属作物籽粒已开始饱满，但还没有成熟，约相当乳熟后期，所以叫小满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thank you. 轻轻远去，轻轻时光的流淌，往事经过的地方，美丽的旧城，就像那年那夜满天的星光，轻轻的风，轻轻摇动了云香，悄悄转身，悄悄流泪的脸庞，温暖背影的目光，像从前一样，我的心在飘向春天的云霜。守着我们的未来，我在春天等你，山川岁月的约定。如果你抬头看见那天上飘着雨，那是我们今生最美的相遇。 有千千结，千串相思，谁没有一些悲哀从前事？ 别说你没有心情结束忧郁，所有的伤痛留给自己，锁在没有人去的小屋。 莫让我想清楚许多往事， 我有我的灰色回忆， 我会脆弱， 我不忧虑， 请你告诉我 哪里的天空不下雨。

输赢完成一场游戏，我找不到你，你到底在哪里，偏这样捉弄我的心，这样惩罚我的心，风吹换不息，阳光和树荫完成一场游戏，我找不到你，你到底在哪里，偏这样捉弄我的心，这样惩罚 日子也是一种面对，我们

太多的青春，明知你的心再也看不懂，却宁愿相信你痴痴的对你的爱，越深就越来越心痛，留住你的人留不住你的心，梦中的你何时能回头，给我一个温暖的背影。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揉一揉太阳穴，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，看窗外忙碌的人群。